全新节目《天下食经》，同你食遍 LA。《天下食经》可以为你度身订造网路平台广告套餐，令你商机无限。快啲打626-274-9666揾 Alex， 今日就联络我哋啦！ 天下正經啊， 高佬， 你見到我哋今次嘅陣容係 有少唔同嘅， 有少唔同嘅，又有玄學嘅，又有講波經嘅，咁我通常都穿插噶啦。咁今日就唔會講政治，亦都唔會講話啲正經嘢。 今日睇翻我哋成個呢度成個 setting 咧，咁我其實咧，今日就唔係講政治，又唔係講波，就講另類嘅話題。 我哋今日咧主要講乜嘢咧？講翻啲八十年代嘅，唔係鹹嘢啊，係。 點會諗鹹嘢啊？你無啦啦， 點解你唔好亂講？ 唔係，因為頭先喺麥後時咧，呢幾條友就係講呢啲嘢嘅啫。佢又開始令到我啲混亂啦。咁啊，咁我哋就今日就係講翻八十年代大家啲美好嘅回憶啊，就係啲動畫，即係我哋嘅卡通，成日喺電視會見到嘅卡通。咁啊，點解會有咁嘅咧？ 最緊要一樣嘢就其實大中嘅，即係大家都係香港嚟。係 啊， 大家香港嚟嘅話咧，你又係大家。唔使講自己幾多歲啦，都係差唔多嗰個年代啦， 冇錯啦， 都係八九十年代啦，係咪先？唔好喺度扮嘢啊，係咪先？ 嚇！咁啊，點解就會有咁嘅主題咧？咁其實就係因為源於阿 Silas 前嗰排咪去完動漫嗰個展嘅，係 啦。 咁我哋啊坐低去傾下，咦，原來發覺我哋以前都好多呢啲卡通人物，因為佢買咗啲懷舊嘅，以前舊款啊，八十年代啲，譬如 He-Man 啊，佢嗰件乜鬼 Star War 咁樣，原來其實。大家我哋發生喺以前嘅動畫嘅年代，好睇嘅卡通啊！嗰時唔係叫動畫，叫卡通啊， 係啦。因為其實每個大家後生嘅細個都會睇過嘅嘢， 都會睇過嘅嘢。 所以我哋今次作出咗 其實咧，你嗰時咧 做一個回憶，咁俾大家分析一下，睇下啲咩好睇。大家不妨又睇下我哋睇嘅嘢同你哋有冇相同咁樣。 咁啊，未講今日個 topic 之前咧，其實我想介紹咧，其實美國漫畫我成日都睇好多嘅。美國漫畫最近出呢個咧叫做《Secret Empire》，OK。美國漫畫有一樣嘢大家要知道咧，佢出每個禮拜出係逢星期三出嘅 ，OK？ 大家要知道，逢星期三嘅意思咧係所有漫畫都係逢星期三出嘅。我講就係 DC、Marvel、Dark Horse， 所有嘅漫畫、Image， 所有全美國所有漫畫都係星期三出嘅 ，OK？ 所以變咗星期三咧係 Big Day for。Every Wednesday 係 big day for 嗰個漫畫嘅工業嘅 ，OK， 因為佢嗰、那個你食即係食飯你定食粥咧，靠佢啦。因為佢星期三嗰個 business 係集中喺嗰、那個嗰、那個 我本身唔睇美國漫畫嘅、因為點解咧？我覺得美國漫畫咧，因為啲雞腸太多咧，冇乜代入感咧。我香港都係睇香港漫畫，大家都有睇嘅。 我覺得因為美國漫畫最大一個其實一個問題就係因為佢太多 dialogue 太多對白啦 ，OK， 但其實慢慢睇咧，但我今日最近介紹呢本咧《Secret Empire》好睇，因為咧就係講翻 Captain America 咧就變咗壞人啦。 哇！ 啲壞人佢變咗， 即係咪做嗰個 Hydra？ 係 Hydra， 佢但係佢原本不嬲都話佢其實應該係喎，好多漫畫一個 好似即係我之前嗰啲人下次先講啦。咁其實就話佢變咗 Hydra 嘅首領啊。有呢一樣嘢，一個叫 Cosmic Keep 咧，令到佢變咗 Hydra 嘅首領啊，咁就練到，跟住咧 Hydra 就贏咗嗰個戰爭啊，就控制成個美國啊 OK， 咁咪可以睇翻嘅 OK。咁啊呢個我幾 recommend 嘅，啱啱最近完咗之後咧，呢本係今晚啱啱出嘅。咁啊出嘅意思就係話咧，Captain America 終於醒翻，即係唔知咩事啦，即係即係佢變翻好人啦 ，OK， 就呢個 follow 呢個 comic 就 follow 嘅，我未睇嘅 ，OK， 咁、所以我 recommend 可以大家睇啦 ，OK， 咁另外呢個就唔使講啦，呢、這個大家都知啦，呢、這個咩啊？ 超想要菜 超想要菜，超想要菜咧，喺美國咧，其實唔係超想要菜正式香港嚟講叫 Macross 啊嘛，好似阿邊成講過啊嘛、但喺美國嘅話咧，佢就變咗 Robotech 嘅意思咧。即係話咧，去到香港我哋睇咧，嗰時有超想要菜，有機甲創世記啊，同埋另一套係咩啊？咪超想軍團定乜乜嘢啊？佢三套嘅，佢三套係亞視嘅。 超想要菜。 咁咧，去到美國咧，佢就炒埋一碟，所以就佢唔係叫 Microsoft， 叫 Robotech， 就將超想要菜、機甲創世記同埋另外一套唔知超時空咩記得嗰啲超想軍團定唔知乜嘢嘅，就三套動畫日本動畫夾埋一齊變咗 Robotech。OK， 變咗一個長篇嘅 ，OK， 咁梗係當咁梗係有少少，梗係九唔搭八啦，係咪先 ？OK， 咁所以但係呢個美國最近呢一個月出呢個 Robotech 呢個咧，就淨係講應該暫時講就講翻超想要菜個跟住個故仔嘅 ，OK， 重新就講翻，重新畫翻嘅，但係 OK 嘅都 OK。 講開漫畫，你香港睇開咩漫畫嘅？ 哇，咪差唔多睇過八十年代睇八年代零。最新呢都 講翻僆仔嗰時候，我哋少年的時候， 少年的時候， 少年的時候，你係睇咩嘅？你又係？ 少年的時候我講先啦，我講先。第一樣我就係最中意睇就係跟抌啦，冇得講啦。即係 我幾個咧，佢只係 老虎。講下下一集先啦。 喂， 我睇龍虎門嘅。 OK， 我就一定係睇高達，最中意高達同埋足球小將。 漫畫喎，嗰漫畫。 啊，嗰啲漫畫。 哦，嗰漫畫一本本嗰啲喎，唔係。 足球小將都係。 都係足球小將，後期先出。 足球小將都有，足球小將都有噶啦嗰時。 唔係佢做完電視先有漫畫啫，係嘛？ 佢漫畫都有啦， 有 漫畫都有噶啦。 如果根據日本風格，你先出咗漫畫後出動畫嘅， 係我都亂世大龍，你知我唔街噶嘛？ 唔係，通常佢都係受歡迎啲，都係出咗漫畫先睇先動畫嘅。 係啦，佢個應該出咗漫畫先，日本風格你先至有漫畫，後期之後再出動畫。咁有時好似去到而家，你有時動畫係動畫差唔多超，有時係做咗 off 咗個漫畫條線唔同。 嗯，我哋講漫畫啦，不外乎我梗係睇港產漫畫啦，大家先講下先啦。老夫子啦，咁我不外乎我中意睇武打嘅。其實嗰時我就睇咩《龍虎門》《如來神掌》《醉拳》，跟後期睇《中華英雄》咁《天下》咁，即係呢大家香港。 阿龍先生都受。 係啦，我就問啦，你嗰個期待係金小文嗰啲，大家都有知啦。佢嗰本叫乜鬼啊？金小文嗰本唔知乜鬼漫畫。 三好。 唔係，佢有本好低。 牛仔。 唔係金小文啊，金小文啊，佢早啲鬼話㗎。 金小文係金小文咧嗰陣時係咩嘅？其實 逐浪漫畫度連載， 唔係金小文係開始係小強畫集開始嘅。 小強係啦， 小強畫集嘅 ，OK 集中好多嘅。其實我哋可以另外一集咧就講翻呢個港漫嘅 OK。 咁咧點解我又會講呢樣嘢？因為咧其實咧我哋今集其實點解會講？動畫，因為其實本身咧，香港咧就冇乜嗰時未有自己嘅動卡通嘅，我 Mouse 咧就全部 都冇咗，冇 咗，唔係而家都話俾大陸做啫 嘛，都俾大陸做。但係 Mouse 我哋香港嗰個年代咧，全部嘅卡通啊，咪嗰時都係嚟自日本嘅。咁所以咧，基本上我哋日本文化睇嘅動畫卡通，我用翻卡通呢個字合合適啲就都係翻啱我哋個年代嘅 潮流嘅 日潮流係啦， 日本又青出日本方咁，所以佢 差唔多 電視劇歌又好。卡通又全部都係日本呢個， 日本係， 同埋佢翻譯易咗好多嘛。 佢啲翻譯好犀利嘅喎，套嘢都。 我有時我都佢老作，佢做啲翻譯。 我話唔知真定假嘅，不過唔好理佢。總之就起碼 佢可能係老作嘅。 都佢改過，我哋又唔知啊，因為講真，我唔識聽日文啦。 至少都幾正先，都 係。但係都好傳神啦，佢哋啲翻譯應該。 咁你哋睇開邊啲啊？有啲咩你哋記得係好睇嘅？記得話同大家分享下。 我咪講咗咯，你可以講啊，歷史可以講啊，你有邊 啲？我睇開咧就。足球小將啦，不外乎係佢叫做天才小子咩嘅，叫咩？嗰套嘢叫 火頭智多星。 火頭智多星啦， 火頭智星嗰個咧係八十年代尾嘅，差唔多。 唔緊要，我都係嗰個，我仲喺度嘅，我仲喺度，我仲喺度 嘅。喂，但係我想問一問嘢，但未講之前咧，其實咧，我九零年嚟緊美國啦，其實 九零年之後咧，除咗亞視同無線之外咧，其實有線或者其他電視台有冇做過啲稍微？ 嗱，我走嗰時就冇有線嗰套嘢嘅。 我 九零後先有有線。 有冇做啲即係令人哋 impressive 嘅卡通咧？定其實冇，完全冇做過。 冇啦，其實 九零年， 即係主要都係 嗰時有線，佢打都係打咩啫嘛？打體育台啫嘛。係 啦 係 啦， 有線體育台。 即係變咗算係幾時㗎？ 有線九幾年。 九幾年。機動警察咯， 機動警察已經係。亞視同亞視好似有做過嘅， 即係其實有線或者其他，即係主要都係無線同亞視做啦嚇。 冇亞視做嘅。嗱嗰陣時有啲乜嘢咧？我記得咧，仲有 IQ 博士啦，呢個好肯定有啦。 亞視 有 啦， 忍者小靈精啦，亞視嗰兩套機靈小和尚啦，最受歡迎嘅啦嗰陣時就。 跟住有個叫魔劍美神。 咩嚟㗎？應該未聽過。 魔劍美神。 係有日本嘅魔劍美神，跟住有。魔法少女，你唔知乜鬼？ 我同你講嘢好似，我覺得我冇童年咁樣。 唔係， 而家你冇童年嘅，我真係唔係睇呢啲嘢嘅，我真係唔係睇呢啲嘢嘅。 阿 Vincent 再講 ，Vincent 你追邊套先？ 我追到聖鬥士星矢。 係，誒邊個姓先？你講清楚先。 龍珠， 龍珠係啦， 同埋北斗之拳， 北斗之拳。其實《北斗之拳》咧 係卡通，係擠上電視播。 擠上電視。《 北斗之拳》做過，我記得 有做過。 有做過，不如亞視做夜晚好夜播嘅。同埋咧， 有嘅聲啊嘛。《 北斗之拳》係完全冇賣廣告話會做嘅。 冇 係完全突然間我先翻行一零電視台，你點解會做咧？ 星斗士星矢都係㗎，無線無。 即係有嘅。星斗士有做廣告嘅。 哇！播好犀利啊，星矢。 星斗士係因為夠血腥咯。 星斗士嗰時好似係星期六定星期五十一點 鐘。總之夜晚晚做嘅。 星期五 嘅 嗰陣時， 你肯定？肯定。點解你咁肯定咧？你做咩事咧？ 我記得係一定係 weekend 嘅嘛。我記得一定係 weekend 做嘅，一定係 weekend 做，唔知星期六定星期六。 總之佢半夜係十一點鐘做嘅，佢肯定。係 係 係。我要錄鬼咗佢，然後第二日自己睇翻，火都嚟埋。 要錄帶啊！係 啊，買帶啊 ！VHS 錄帶唔係錄點啊，冇點你錄啊，係錄帶啊，仲要。喂，嗰陣時嗰套嘢《星道先知》好鬼早，好似香港嘅電視版係打完十二宮就冇㗎啦。 打完十二宮冇啦， 即係打完黃金十二宮冇啦。 冇㗎啦，係啦，海鬥士啊，神明鬥士啲係全部動畫後邊先有啦。 係 啊， 嗰時已經係九十年代嘅 最好睇係十二宮啦，其他唔好睇啦。 即係黃道十二宮， 係都黃道十二宮好睇咯，打得好睇咯，佢就 後期都 OK 嘅，佢名界篇都。 未計邊個係動畫出啫嘛，但唔喺電視做過咯，好似係啊。 冇啦，因為佢好少人睇電視啦，後期都。 咁啊係，因為後期我睇翻成套。 其實冥界邊都好耐嘅喎，已經。 冥界邊後期 出咗好耐啊。 冥界邊二千年後期先有啫，冥界。 再畫出嚟啫嘛，其實佢已經有咗好耐㗎啦。 哦，神鬥士係咪啊？又 好似神鬥士係叫一個另外篇嘅。 天界邊嗰個天界篇。 佢天界篇嚟㗎， 天界邊我出咗兩集之後，唔知兩集定五集就跟住冇出啦。 佢有佢其實跟住係海鬥士嚟嘅， 十二宮之後就海鬥士， 海鬥士， 海鬥士， 海鬥士之後就 應該係冥界，其實三界嘅佢打， 有北歐，仲有北歐篇， 北歐篇係外篇嚟嘅啫，係嘛？但係不過唔係，我睇動畫時佢入埋嘅北歐篇就，但好短嘅啦， 好短，佢就係一個電影啫嘛。 唔係，不過俾得幾集嘅啫，因為 仲有翻啲劇場版嗰啲咧。 星矢著嗰件不過嗰件神聖衣係 特別 冇見過嘅。 你記唔記得星矢阿信 子龍？ 子龍 同埋一輝佢啲招嘅名 記得天馬流星拳啊嘛，子龍嗰個之羅生星龍霸或者羅生白龍霸啊嘛，跟住阿信嗰個。 星雲鎖鏈咯， 星雲鎖鏈都得個招啫嘛， 冇嘢啦。叫咩啊？ 跟住阿冰河喎，鑽石星鑽 唔係星塵， 佢唔係鑽石星，佢鑽石 絕對零度， 絕對唔係電視佢絕對零度啊！鑽石星塵拳， 唔係跟住子龍嗰個師傅咧，又其中一個黃金聖鬥士嚟噶嘛。 一輝最有型嘅，佢係邊個？唔係佢第一個叫做鳳咩幻魔拳嘅嗰個叫 咩？鳳凰 魔拳最型嘅。 佢嗰 個 應該係好 出名。佢得兩招嘅啫嘛，嚟嚟去去，等你有曬幻覺，傻下傻下之後，打鬼關你，跟住 就。我但係一揮唔係成日爆頭啊嘛，最緊要。 但係佢好型嘅喎，嗰場爆頭好型喎，每次佢哋打曬嘢時，佢先好似成火著仔燒咗 雞 成。唔係燒著咗個火雞走出嚟。 唔係一揮最慘一揮係咧。又其實唔係好想同埋你一齊，又想同佢，我都對佢同佢唔妥，但係成日再走出嚟 嘅。但係扮有型，其實我關心佢哋嘅。 係啊， 嗰下先有型。 但係佢攤落聖鬥士啊！ 有佢細佬阿信喺度，要救細佬，成日都要救。哎呀，阿哥咁啊，佢就突然間走出嚟，得拳， 屌咁 樣。我家產最車嘅嘢就阿信，我有時分唔到佢係男定係女嘅。 我冇耐真 係。唔係，其實阿信其實佢係中性嘅位置，即壯時變女人，即壯時變男人。喺佢個資助成，佢都唔係男人，都唔見佢爛衫嘅喎。 陰陽人嚟 嘅，我都懷疑都係陰陽人嘅，不過佢係乸型嚟嘅。 最慘咧，青龍戰士嗰啲戰士俾人打到散曬，佢又唔爆 啦 嘛。係 咯， 佢爛曬㗎。 唔係青龍戰士誒，講起嗰件爛係一揮嗰件唔會燒忽㗎嘛，嗰件係可以重新重生 嘅。 佢覺得佢嗰件最型，我覺得。 唔係你最另外仲講翻頭先講啦，阿邊個啊？阿邊個師傅其實其中係 子龍嘅師傅， 子龍嘅師傅咧，佢就係 虎嘛，佢叫做 佢就係青銅呢個黃金 戰士，簽名咗 啊嘛，簽 名咗啊嘛，係 咯 係 咯， 佢嘅同虎嘛， 老嘢 都係 啊 ，OK， 唔係漫畫係但係佢個係施工先嚟，佢師傅唔係，佢師傅喺北極嗰度就咁叫個戰士嘅啫。喺漫畫裏邊，佢直屬係咩水平咗咩水晶戰士咁樣嘅，但係電視版係咁樣，但係漫畫翻就直接係直接係師傅嚟㗎，佢係水瓶座嘅，係啊，絕對領導啊嘛，嗰個唔係鑽石星辰拳啊嘛，佢個師公叫絕對領導勁到爆炸咁樣，但係唔知點解佢又抽得贏個師公喎，我又硬係唔 係好。呢個聖鬥士喺香港做幾耐？而家喺無線。 好似半年，咁就係做完十月公冇咯。 我識半年咁少啫咩？ 半年定幾個月？佢每個禮拜一個禮拜做一集啫。 聖鬥士好在唔抌啊！你睇啦，龍珠抌撚到。 喂，你講抌嘅嘢，有乜抌個足球小將？通常抌到最撲。 唔係，嗰個由半場走去個龍嗰陣咧，走成集咁樣嘅。 唔係走成集啊！屌你，佢喺半場裡面咧，佢帶波時回憶講兩三集㗎。 佢仲講嘢，佢講嘢啊，邊行邊講呢個波。 三集啊，跟住有一集咧。屌老味，主持人發燒啊！所以發燒，跟住佢諗翻原來之前有打過歐洲賽嘅，跟住諗翻個名卡爾軒斯史內達啊，大佬，原來以前打過歐洲賽咧，小學成班日本隊打歐洲賽，同啲歐洲好勁嘅人打噶。咦， 有乜出嚟踢波踢踢下咁啊？行兩步回憶下咁 啊？係啊， 嗰下先得啊，但係咁多人睇喎。嗰時你又唔覺得佢抌喎？ 如果真係本來真係踢波嘅時候，我諗你全世界都幾值錢啊！ 唔係你又覺得佢啲球技好犀利？佢踢住個波咧，個波唔甩嘅喎。 唔係同埋佢嗰時你嗰時佢踢嗰時咧，你好有說服力噶嘛？同埋你記唔記得立花兄弟咧，就會踩個龍門跳上去，跟住懟落嚟噶嘛？ 扯跌鬼死真人啊！我硬係覺得佢跳唔起嘅，真係揾笨，個兩排哨牙爛鬼埋一次，大佬。 小智強先恐怖啊！猛虎石又爆網。 猛虎石係中學篇先有，小智強冇嘅。 猛虎石已經弱啦，去到慢慢嗰時，佢係雷獸射球啊！ 雷獸射球嚟嘅，射撚死人啫喎。 係啊， 箭獸射球 啊！跟住慢慢定係都有講翻去歐洲度咧，小智佢對。他對啲勁嘅隊咧，就變咗佢好弱啦。OK， 唔知第一場咧，喺漫畫裏面講咧，收尾就係林元新去咗德國，打職業啊嘛，守龍門啊嘛，跟住有一場就對打個練習賽定同日本隊打翻啊嘛，輸5-1啊嘛，日本隊 OK， 即係話佢哋日本隊嗰個實力咧，其實咧都唔係講到好似咁勁，去到出面就弱咗嘛。 哦，係啊，即係佢後面後期嘅動畫片好多版本噶啦，我都睇到亂曬大龍咯。不過嗰陣時咧，叫亞視啊。同無線咧，佢哋有時攞個卡通翻嚟咧，都亞視比較大膽嘅。佢會攞咩？佢會攞啲咩咧？卡邦三世啦，魯邦三世，同埋佢會波哥布拉、 雷貧三世。 佢咪佢 係嗰個魯邦。 咁咧，但係咧無線嗰啲咧就比較保守，即 係大陸啲嘅。 城市裏咪正咯。 城市裏其實 係邊個台做啊？ 無線 係 萬波啊嘛。 但佢有冇嗰種賤嘢走出嚟先得？ 好多賤嘢， 佢應該都。 但佢就變咗唔係日頭做，係咪仲係夜晚定係咩？ 都係夜晚做嘢，首先 嚟講。 佢應該無線係應該佢攞係因為佢可能有啲咩閃電傳真機啊，成日嗰陣時佢擺嗰段時間播 嗰邊。但係佢嗰時擺譬如430傳真機啊，或者閃電傳真機時咧，佢擺叮噹啊，擺 足球小將啊，係 啦， 俾細路仔睇。 擺阿嬌博士咯， 擺多 阿嬌博士6:30嘅，6:00嘅。 佢城市裏人，你唔好你點樣擺喺個閃電傳真機 ？Eva 佢都要擺到9:00做啦。 我唔知呢個冇睇過啦。 唔係，但係講翻亞視，其實佢都播咗好多 impressive 嘅動畫嘅，頭先你講啦。 哥布拉啊！ 哥布拉係我最中意啊！哥布拉正。 哥布拉嗰個動畫，我真係最覺得佢有型。佢個碌槍啊，係個碌槍，嗰支魔幻槍型啊。 哦。超想要坐好似亞視嗰 度。 係。超想坐亞視㗎。 唔係講起超想要坐啦，我I'm glad you mention 超想要坐，因為咧超想要坐咧，我今日睇 YouTube 睇翻咧，嗰啲外星人咧。佢第一次接觸人類，見到人類喺度接吻咧，佢好驚，成個軟曬噶嘛。咁我心入諗，哇！屌你老尾，如果見到啲人類喺度搏嘢噶嘛，成冚家鏟咧，全部 死 緊 曬， 死曬啦！其實使乜打仗啦？揾幾條 A V 搞掂啦。 叫咩名啊？嗰個女主角好似叫 林明美。 林明美。 係啦。 個男主角咧？ 馬輝 ，馬輝叫一，你係啊，馬輝係馬輝。 哇！佢個飛機好正，有三個 stage 嘅喎。 三個形態， 一個特別機械人， 一個半機械人，一個機械人，一個係飲飛機㗎啦。 係啦， 設定都係咁，因為佢之後啲超重二出翻咁個 base 咁樣啫嘛。 唔係佢嗰個成個 technology 咧，成個 technology 係由 alien 嗰攞翻嚟㗎嘛，係佢嗰個。嗰個成個嗰個超重要塞，嗰個要塞係一個係嗰個外星人嗰個 technology 攞翻嚟噶嘛，跟住根據嗰樣嘢就變咗可以用啲機械人啊嗰啲嘛，變形嗰啲機械人啊嘛 ，OK。 咁但係你講咗，如果你講機械人咧，不得不提有兩個動畫，一個咧就高達，一個咧就六神合體。 唔係你 講 到 六神合體，真係型啊！ 如果你講呢個機械人嘅話咧，咁一定要講呢度呢啲啦，係咪先？ 咦，係咪又係主要啊？呢啲嘢。 我成日分唔到。 但係你唔記得啲名，我淨記得呢一個。 我成日分唔到咧。我成日分唔到 V 型電磁俠同呢個超電磁俠邊個？呢個 V 咯。 呢個 V 型電磁俠，呢個就超力啊嘛。系啦，呢個三一啦嚇，唔使講啦。 呢兩個鐵甲萬能俠，萬能俠啦。 有一個新一個舊嘅，邊個新 嘅？呢個舊新嘅，呢個舊最新嗰個仲型，係骷髏龜好似魔鬼咁樣嘅。而家有一個嚟緊有個新版嘅，係啊。 鐵甲萬能俠 All Zero， 佢係鐵甲萬能俠之後。 但係咧，鐵甲萬能俠好奇怪喎，個女主角機械咧係空到射導彈嘅，應該。 哦，嗰個係係 咁如果唔係你手邊邊個放導彈咧？ 你個手唔得㗎，你個胸前嗰兩個放嘅喎。 咁成日隻手射導 彈。但我有成日懷疑點解 空多個位啊嘛？ 唔係佢射完之後點解會點咧？個機械人空靚靚嘅喎， 自動 up 上，自動點 up 我又見唔見 up 翻 review 佢喎。 所以你咪見到有大天牛喺度，但係又負責 up 嘢嘅嘛。 係佢又插乜嘢落去嗰兩 個？唔係未真係好似呢個變形金剛柯柏文啊，一變形嗰時咧，後邊嗰個貨櫃唔知去撚咗邊 咁樣。係啊，真係唔知去邊喎。變形身之後， 喂，咁你講翻呢度啦。喂，呢個好似香港冇做過動畫喎，好似 呢個好似係貨車嚟㗎，有㗎。 但係唔記得咗咩名啊？ 我死我都唔記得咗。嗰陣時後 面 呢 個咧，後面呢個就唔使講，呢個宇宙飛龍啊嘛。 宇宙飛龍係啦係啦。 呢個宇宙飛龍啊嘛 ，OK， 係啦係啦。咁所以三一嗰陣時呢個舊三一啦，有個新三一噶嘛 ，OK。 唔記得啦，呢個好多啦。 你三一新三一，跟住真三一。 真三一係啦。 有出嘅啫，唔知乜鬼，好鬼多。 我有印象呢個同埋 佢嗰兩個鐵甲萬合 咧。呢個鐵甲萬合嗰個上面嗰飛叫朋友號啊嘛。 呢個朋友號。 呢個就亦都係叫朋友號啊嘛， 叫唔知朋友號，又係朋友號啊！咁新嗰啲叫乜咩號咧？仲有 唔係佢都係嗰架飛機都係叫朋友號嘅，即係純咗機械唔同。 因為咧，佢後期咧出咗一個版咧，係要兩個人做， 我知 要兩個人揸嘅。 你嗰個叫帝王萬能俠啊！帝王啊！ 我就喺度， 係啊， 因為我覺得佢最有型咧就係入邊嗰女主角咧，成日都俾人抽水嘅呢套嘢。嗰我最中，因為嗰時覺得好得意就係。個女主角咧，周不時咧唔覺要走光嘅。 今集你點解成日都還咗女性咧？佢講動畫 嘅。唔係啊，因為入邊一定有女主角 噶嘛。 不如講下邊個漫畫嘅女主角正啊？ 冇啊，添啊， 諗唔到 啦。如果你夾硬講 Eva 嗰啲就唔好睇。 Eva 嗰啲就唔係睇。 嗰啲唔係啦，即係你話啊，如果你講得真係正咧，哥布拉入邊嗰啲女 係冇錯， 嗰啲女主角就靚啦。 係啦， 嗰時嘅血氣方剛，我哋真係哇好正咁樣。即係當而家梗係不值得提啦。嗰時仲要走去租漫畫，租第一時閃閃縮縮去租。 哥布拉入邊嗰啲漫畫係比較多色情啲 嘅。呢個梗係啦，你肯定中意啦呢個。 我有中意。 有儲得成套啊？ 冇。 我以為你有儲成套，點解唔帶出嚟俾人睇下咧？咁 咁但係係嗰時哥布拉好睇嘅，因為哥布拉我記得有一集咧，佢係佢暴力得嚟咧，有一集咧佢講咧有一集咧係講咧佢。要參加一場比賽，嗰個比賽係 baseball 嚟嘅。但係 baseball 咧，用個機器射啲球出咧，好勁，會心中打波波就死嘅，好正嗰個。 我淨係覺得佢就係每次咧有咩事咧，分隻左手出嚟嗰支魔幻槍咧，逢射必準嘅。 係啊， 唔會。 嗰魔幻槍係會 轉彎㗎嘛， 轉彎㗎， 即 係 用個意念嚟射出嚟㗎嘛。係 啊 係 啊 係 啊， 話仲犀利過咩佢？ 唔係個哥布拉嗰個死敵叫水晶人啊嘛。水星人啊嘛， 我淨記得佢隔離個助手叫亞美女， 亞美我變咗做， 係啊，佢成個機械人咁，但係又佢叫美女，但係佢靚喺邊度我睇唔出，係成個機械人咁樣嘅，問你死未？ 咁所以其實你如果睇翻就好多好多動畫，但係最緊要一套就係《龍珠》，《龍珠》夠，《龍珠》好睇啊，《 龍珠》到而家都仲有， 最好睇啊， 《龍珠》最好睇咪藍美星 咯，哦，大隻貓紅 咯，佢由地球坐個。嗰個 capsule， 佢南美星咪最好睇咯，有植物人啦，有嗰個 龍珠我 真係個龍珠我睇到佢天下武道大會咧，我哋走咗啦。 唔係 後期都係睇漫畫嘅啫。 龍珠我就睇到差唔多係咪比達定另外一個啊？ 即係同佢係同一個星球嚟嘅咧， 就李達咯，李達咯， 李達咯， 唔係，開頭 諗仲有白波嘅， 納迪斯，納迪斯係冇外哥，長毛嚟㗎，係，咁咧就俾嗰、那個嗰、那個咩呢個咧？ 咩啊？ 嗰、那個 綠色嗰、那個 綠色個魔特智魔同， 特智魔同， 特智魔同， 喂，谷撚咗成集。然之後肥一個咩乜嘅啦， 佢谷咗成集啊！ 我就見到元氣肉，即係養草靚勁。 你養到谷咗成幾個禮拜啦，仆街！ 乜嘢都爆啦，係嘛？ 即係點解會真係足球小將咧？ 谷幾個禮拜唔撚打佢喎！ 足球小將啊， 幾撚勁啊！即 係帶我幾帶中場打幾集都未完。 只不過我知佢啊，魔管乾殺炮， 仲記得？ 記得啊！然之後射撚住 佢啊嘛， 佢攬撚住個大佬，然之後哦射撚咗，佢揾得界王啊 嘛。唔係，其實龍珠咧，我最中意 character 就係比達，比達咧又係又正又邪又串咧。 比達型 啊，真係比達型啊嘛，係啊，比達型真係跟住就尖魔同 OK 係咯，因為佢嗰陣時你話天下武道會，跟住之前出嗰啲大國越嚟越勁啊嘛。啊！但係尖魔同之前咧，另外一個中間有一個眉心嗰個咧，嗰、那個叫咩啊？光頭嗰個咧，同埋另外一個嗰、那個叫咩名啊？ 邊個啊？ 天津 飯，天津飯有隻眼 天津飯，天津飯， 天津飯啊！ 天津飯跟住天津飯嗰時都已經勁噶啦，同阿悟空打好勁，跟住就出第尖魔同，但係尖魔同跟住先出比達，比達即係又出另外嗰啲壞人啊嘛，喺另一個星球嚟啊嘛。 比達之後就去南美星噶啦。 南美星 係比達嗰度，佢其實都係一個軍團過嚟嘅。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嗱，嗰個軍團之前咧又出咩咩機械人17、18號嗰啲咧， 人造人之後， 人造人造人啊嘛， 思路思路，我嗰套係思路嗰陣， 係咯，我唔記得，即係我嗰個 timeline 我唔記得曬啦。 到而家讀書仲有得睇啊？ 有， 佢講到悟空跟住死緊咗，然後復活變曬咗，變翻做小朋友，然後再變翻。 唔係，佢係咁樣噶，其實佢兩個唔同畫。 係你講翻個 timeline 先。 而家嗰個佢哋見到個龍珠四咧喺動畫嗰咧， 唔 係原裝 嘅李 生明嘅，而家呢個先係李生明嘅。係啊，咪變咗細個再變，嗰個係第二個㗎啦。 佢之後我喺思路之後，呢個打完布歐之後， 係啊，半個之後 就出咗龍珠 GT 㗎嘛。 係啊，嗰個就已經唔係小山明㗎啦。佢哋話嗰個龍珠四嗰個咧變咗紅色頭髮紅紅馬騮咁樣啊，嗰個唔係嘅。而家呢一個先係真正龍珠三明接住落。 唔係，你講翻啦，你講下 timeline 先。其實 龍珠係講攞黑龍珠嗰時仲未變超西成。 唔係，你講就係講翻個 timeline 先。龍珠翻漫畫嗰度咧，其實就講佢心尾死咗之後就已經完咗啦嘛。 係啊， 佢上咗天堂啊嘛。因為中間代居然話未死，因為佢上天堂都話係話佢都畫翻去天堂嗰時個樣噶嘛。但係佢天堂之後完咗漫畫之後，係咪嗰個故事仲繼續嘅咧？ 再繼續咪攞唔知邊個揾神龍，然後佢復活翻。 哦。 跟住之後就咪出 GT 四咯。 哦。 跟住最後出條黑色龍珠。 黑色龍珠啊嘛。 就因為要黑色龍珠要毀滅地球，所以佢要攞翻黑色龍珠嚟救翻地球。嗰度就已經係龍珠 GT 噶啦，嗰係另一回事 咯。嗰時係咩時代？嗰時 應該係布歐之後。 2000 咁唔犯唔天啫嘛，同埋 跟住冇啦， 唔犯個女啫嘛，冇啦， 犯個女嘅咩？ 有 生個女， 犯個阿撒旦個女拍拖，佢生咗個女嘛？ 撒旦個女， 係啊，打燒嗰時咪有撒旦。 幾識 攞啊！但係你講到啲好個別，但我仲想問一樣嘢，龜仙人有冇死到咧？ 冇，仲喺度， 仲喺度。 而家新嗰集仲打緊交， 狂低合 住，佢哋咁嘅合作，我哋咁嘅合作最長命佢啊！ 即 係 證明鹹濕會長命。 我有仲有咩事閃開啊？以前嗰幾日就有咩事緊閃嘅。 龍珠最出名就係龜波氣功啊！ 係咯， 氣功係咯，係咯。而家後期而家呢一新嗰輯龍珠嗰啲已經可以阿悟空可以變幾變多兩種形態㗎啦，變咗呢個神一個叫超神嘅寨藝人，同埋另一個特別嘅嗰個神啊，另外一個神教佢一個，另一個同阿比達一個藍色形態嘅。 咁佢又變咗長頭髮嗰個係咪？ 嗰個唔係嗰個係你講黑嗰係龍佢個寨藝人衫啊嘛。係 咯。 咁嗰係由嗰度直接落去就冇咗。頭先我哋 GT 嗰度，但係我睇過咁多咧，我反而覺得 GT 前紅色嗰個係最型嘅。即係紅色衫、紅色毛嗰個有翻條尾嗰個啊， 嗰個都係悟空嚟嘅。 係啊，佢後期練成係超 三廿四，佢變翻做細路啊嘛。 係啊，佢真，但係佢一變真就會變翻大個噶嘛。但係問題，我覺得嗰個形態咧 是最型的，我仲係覺得，因為佢同阿比達都有條尾巴喺翻出嚟，跟住會紅色 咁。咁即係你講嗰個 timeline 都係比達都有喺度嘅， 都有喺度嘅。 比達係冇死過， 比達係冇死過嘅。 比達係都係死完，死完又死， 出 完又死。 比達死過一次， 好正好正， 比達死過一次，翻生冇事。啊，咁 即係其實佢成日都用翻龍珠嚟有少屈機，就令到人翻生啊。 不過而家就打得有啲誇張，就係已經去咗第五度個宇宙去抽，第六個宇宙打第七宇宙。 是不同的宇宙，是不同的界王神， 你即是说地球已经容纳不到他们了，要去第二个星球， 要去 宇 宙啊， 平行世界， 应该 可以说 不平衡的，只是同存在的，不是平衡，不是突然间好像那些 Flashpoint 有一个平衡世界，是同在的，哇，找你老衬那里看完之后，你觉得哇，还有一种百几集，他出了不是出了个 game 的，刚刚在动漫那里，说是他的畫工的電那個畫打幾個是跟漫看動畫一樣那麼漂亮的，你死尾幾鬼行啊，不過 四期 我明白，跟住是啦，現在有人出現，但我看看我應該都眼瞓頂不住了，我都不是跟你講笑， 不是講到咁走火入魔了， 不是一句你剛才說你講了這麼多套 長命的真 情，80年代 長命的真情， 80年代動畫呢很多都是足球小將又重新又出動畫啦， OK，星斗士星矢出咗唔知翻差唔知几多次啦 ，OK， 龙珠又唔使讲啦 ，OK， 星斗士 龙珠系未停过，其实 龙珠都仲都未 stop 过， 啊，仲出紧啊， 仲出紧啦， 我头先讲超神嗰个咪仲咯， 打咗 八 七 集噶啦， 出嚟啊嘛，又呢个教 神打成年啦，大佬， 唔知呢个教神又唔同嗰个教神打，跟住嗰个又唔打， 但系我唔记得。記得另外一個北斗之拳都有畫嘅，但重新，但係北斗之拳就重新而家重新出嗰啲動畫啲都係好睇嘅。OK， 北斗之拳咧，大家都可以講下，因為北斗之拳就係好一個好經典嘅動畫同漫畫。 頭先佢你講緊聖鬥星矢咧，佢就出咗套叫十二宮嗰個熱血咧，就係、是、講呢個另外篇嘅。 哦，個 Omega。 個 Omega 就係佢特係同星矢地另外平衡嘅，講佢哋十二個釘咗之後，佢、做另一件事嘅。 嗰個唔係 Omega， 嗰個係 唔係 Omega， 另外一個古仔嚟㗎，係分開咗嘅。是啊，好鬼過癮嘅嗰套嘢，得不睇完啲悶。 死咯！嗰叫乜鬼嗰個神？ 我知道你講乜嘢，佢嗰個我有睇，佢係得嗰十零集嘅啫。佢就另外講 十二宮就講十三集度啦，十二宮。 係啦，佢另外講啲十二個死鬼咗嗰啲咧，喺另外嗰邊出現嘅。 十二宮咁嗰個青龍戰士咧？ 嗰冇冇講嘅，全部係講 嗰 幾個。 佢其實為 即係出全部係即係 為出玩具而出嘅嘢嗰套嘢。 幾揾笨？ 因為佢而家佢講到譬如。十二宮每一個星座啦，跟住又得到唔知咩神嘅力量，跟住佢劍王金星衣又變咗樣咁樣，又多對翼，隻隻都多對翼嘅， 隻隻多啲嘢嘅。 係， 不過有一套嘢就係唯一六神合體咧，嗰套咁嘅神嘢咧，抹完就冇嘢睇噶咯。 六神都 基因， 基因， 六神合體咧係六十年代係依家係八十年代尾噶啦，即係 十年代頭。 唔係八十冇八十年代。 但係中都擺成咗中啦。我小學嗰時睇嘅， 冇八十年代。 我小學嗰時睇。 八十年代中到啦 ，OK，OK。基因係比較後少少噶啦 ，OK。同埋基因嗰啲咧係比較打，佢嗰個文搶同埋打嗰啲係比較平均啲，冇成日打嘅，因為佢有。即係講嘢多啲嘅 ，OK？ 咪集集打㗎， 係咪集打咪就係咯，係咯，係咯。 集集都打，集集集集射完，唔知咩出嚟，攞翻件劈佢就玩完㗎啦，都唔多抽兩個。 啊，你講一套啊，你講先。 蒙面超人啊， 蒙面超人嗰啲， 嗰個係特首。 下一拍先可以講。另外一套高迪安好睇啊， 高迪安。 哦，佢三件嘢啊嘛。 係啊，三個合埋一齊啊嘛。 跳完一個唔夠啦，第二件咁就係一件最後一件藍色㗎嘛。 通常我都係去到最後噶喎，因為 先抽啦。 開頭第一、第二都俾我抽啦。 揾笨嘅，我話成日啲直接去最大嗰個咪得咯。 咁咪冇嘢睇咯，咁咪半個鐘頭。 有另外一個係有一個咧，我成日覺得佢成日講嗰對白咧係有黑暗就有光明嗰個係邊個啊？ 唔黑暗就有光明。 嗰個係咩咩字？ 哦，唔係啊，魔童王啊。 魔童王？ 唔係魔童王啊，有一個咧係咧 《新魔神英雄傳》。 魔神英雄傳啊！ 魔神英雄傳後啲嘅啦， 我想90年代後 嘅啦，後啲嘅啦。OK， 有另外一個咧係比較80年代尾嘅，佢咧係我唔記得咗，我抄翻個中文名，抄翻個名先知嘅。一個係佢個專講個對白就有黑暗就有光明嗰個咧，佢又可以同另外一個結合嘅。OK， 有黑暗就有光明，咁陰陽嘅佢。 下次我就諗翻，下次再講啦。但其實我啱啱諗到另外一套咧，又係好睇嘅，嗰度唔知嘅亞視定係無線做嘅。神勇飛俠都好睇啊！ 亞視嘅， 亞視 麗的嘅， 麗的 應該用麗的。 嗰個係舊啦，即係舊，真係舊佬。 真係啦！ 而家又出新嘅， 佢轉 又翻又出咗電影，動畫都有出，等我翻新拍就比較現代少少。 O K 嘅，但係嗰陣時就嗰四隻 好睇， 四隻甩毛飛啲雞毛咯。 唔係，佢係坐佢坐嗰架飛機咧，佢可以跳上去，跟住唔知點樣變嘅，跟住可以打啲壞人噶嘛。 我記得係好 哦，佢啲交通工具上咗之後就變咗架飛機，到最後要懟嗰條咁嘅怪獸變一隻火咁 樣。你記唔記得有套阿小嘅神奇小子啊？ 有記得啦，係啊，好似叮噹咁樣啊。 嗰個 係咁嘅嘢之後， 嗰個係藤子不二雄其中一套啊嘛。 係啊， 因為你《天蝶百科全書》。 喂，但係藤子不二雄嗰啲咧，全部都係亞視做嘅，因為有呢個 關檔、 關門王子， 除咗叮噹咯， 關門王子、關門王子同埋叮噹係無線咯。 忍者少年都是無線， 但是無線忍者少年都是無線，是啊， 關默王子和剛才你說的讀神奇書都是亞視，是的，那時候好看，是的， 神奇書也挺得意的，那些叫著出來戴著面具踢一些東西，一條比肩肥的，他其實從來都不用換藝人，都還不知道是他的，因為好像我們美國超人都剝了眼鏡，原來不知道是他超人的，我頂他的肺，真的，你不是真的被他吹漲的， 他那些動畫有幾次變有幾好換過衣服，叮噹都戴紅都換過 衣服，是的，都是黃色那件衣服和藍色褲， 正義天天都沖涼 冬天都穿短褲噶， 唔係你好即係好似美國乜 Batman 咧？如果咧佢變咗 Batman 嘅時候 ，Bruce Wayne 變咗 Batman 嘅時候咧，佢將你自己個筆先換一換噶嘛。 但係佢超人佢淨係摸咗個眼鏡就飛出去， 係啊， 就縮縮佢，著可能其實睇到條紅底褲就唔記得佢個樣嘅。我冇理由噶，唔係爭好遠啫係嘛個樣，點會認佢唔出嘅咧？我覺得奇怪， 冷靜 面真係覺得有啲奇怪噶。咁但係嗰陣時嘅動畫，譬如後期啦，再講翻八十年代，再後翻九零年代啦，咁啊電視嘅好多監管啦，咁後期我哋嘅 DVD 機多咗啦，有好多叫動即係卡動畫取代到卡通呢個。 舊時嗰時唔係電視 DVD， 嗰陣時未出 DVD 係 VCD 嘅，即係之類咁嘅嘢啦。咁啊，但係嗰陣時我哋嘅所謂卡通就改咗個名稱叫動畫啦。動畫嘅系列裏面，你哋其實仲有冇印象話九零年嗰時嘅動畫有啲咩嘢？ 唔係，你其實有一套人頭先都講咧，人家唔記得就係《北斗之拳》啦，《北斗之拳》點啊？《 北斗之拳》八零年定八定九十？ 八十年， 八十年代，我未移民之前嘅《北斗之拳》又係好勁嘅，嗰陣香港係做咗好少啫，但係其實嗰個動畫係好睇嘅，而家佢又重新再畫翻咧，都係好睇嘅，照畫翻個故事。OK， 嗰時你《北斗之拳》同埋《南斗之拳》打得好勁噶嘛 ？OK。跟住咧，其實根本北斗同南斗打完之後，嗰個故事應該完。 其實我覺得太過暴力，我唔好睇過。 屌你！ 喂，應該係咁。其實佢咩嘅？整個動畫嚟推斷。 喂，佢個動畫嗰個感覺咧，我覺得 應該佢其實應該 粗啊！ 呢個喺度有呢個動畫。 或者咁樣啦，佢日本其實 咪原 起初佢畫做動畫都係咩？即係都係俾細路仔睇。 係啊。 教細路仔，跟住後期可能意識到有大個市場，然後到由八十年開始到轉移到。00之後，而 係00 開始 啲 動畫其實唔 係 俾細路仔睇， 係 俾大人睇嘅。 其實你講翻，其實咧，你就算你講翻，你近翻少少講之前嗰，就算我頭先講嗰啲咁多套動畫咧，其實嗰啲咁嘅動畫或者漫畫都唔係淨係俾我哋中學或者小學生睇，其實咧廿零歲都中意睇嘅。 都中意睇㗎。 係啊，廿零歲都中意睇嘅。 而家我講緊佢個趨向同佢個做出嚟個目的 idea， 因為佢而家你即係我。即係唔講慢，即係我跳後啲。佢出好多動畫，其實好多嘢。其實我諗，如果你唔係識，你而家你俾個僆仔，佢未必睇得明。 唔係，你接續頭先講翻啦。其實佢好多動畫都係由漫畫出先。 係出先，漫出先。 漫出先，但係日本嗰啲，佢嗰個年齡階層睇嗰啲咧，好多都唔係淨係睇漫畫啲，好多全部你實知你日本都 產路你咪睇唔明咯，產路。 喂，我真係睇唔明啊！產路，佢反做咗咁耐，我都仲有雙醉一刻嗰個乜嘢？ 雙醉一刻好啲，我嗰套 唔係啊，我睇完嗰套 安達聰嗰套啊。 嗰個相聚一刻咧，個電視 眼 ，Touch 我都唔知佢做乜鬼嘢喺度。 Touch 係比較睇唔明嘅 ，OK。 Touch 籃球啊 ，Touch 跑球 ，Baseball， 仲有嗰相聚一刻，嗰個房東同佢做咗好耐，我都唔知佢做乜鬼嘢。睇咗我睇到我浪費我成個下晝心 眼。佢嗰個其實俾女仔睇噶嘛。 我細個你睇相聚一刻，屌你老乜有相聚一刻，即刻轉台啦。 明要睇翻《侏羅小將》， 好撚閪喎！真係咧，又雙嘴啦， 咩雙嘴黑？我係我話佢冇結局，都唔知發生咩。我都唔知。 我講另外一套咧， 唔係我想知道，唔係先生，我想知道雙嘴黑最後個結局係乜嘢？我想知道。 記得咗啦。 佢 結局好似係佢兩個心喺埋一齊啊！ 你又由朝咦我咦 我睇咗成個心啊，都未見到佢兩個接吻啊！唔好話，我係未見到，淨係哎呦咁樣，哎呀咁樣，哎呦好慘 路咪 一 嚿 愛情路線。 另外一套咧，你講翻 好長啊，老細大佬睇到你猛鏡。 大家你講翻呢樣嘢咧，其實另外一套嘅講就小紀念。 小紀念好睇， 小紀念唔同啊！ 另外唔係佢其實 小紀念係成個 soft 啲， 小紀念唔同啊！擺明係細細細 細仔嘅故事啊嘛， 大路啲係啦， 但係相處黑橙路啲係睇完之後條路仲未行完嘅， 佢嗰個係愛情故事，嗰個愛你橙路相處都係愛情故事。即係個 表女質，其實你橙路或者雙嘴黑嗰啲咧， 雙嘴黑咧橙路夠撚壞曬啲講我， 唔係都可以 夠撚壞曬啦。 咁咁嗰度係咪應該要出嚟？ 即係睇撚親都還撚曬，所以應該咧啲講得咁閪， 都係因為呢個， 都係因為呢兩個字嘢。因為你講過嗰本書嘅係炒落，我成日都 未做得到， 我仲未知道佢結果係如何，我到而家仲係一個 question。喂，你究竟係乜鬼嘢嚟？ 你講翻雙最黑產路嗰啲，如果佢就算拍動畫咧，照翻同一個故事做翻佢咧，佢拍翻真人版日本都可以，都 work。 我叫佢死啦！叫嗰套嘢。 即係日本人好中意拍呢啲㗎。 喺房東房下咁樣搞，你好心你啊搞掂佢，你搞咁耐做乜鬼嘢？我哋真係搞壞嗰套咁嘅嘢。 睇翻壞人 嘅咯。咦，睇壞腦嘅嗰套嘢，我睇咗成個心啊，佢都唔結局喎，我唔知佢講乜鬼嘢，最慘係。佢每知道即係幾點嗰時，唔係雙最黑橙 咯。唔係今晚又係咧，又係亞視做啊嘛。亞視比較做啲另類 啊 嘛。 無線 定亞視啊？雙最 黑無線。無線㗎， 炒到都無線。 hello 亞視， 唔總之唔差啲 亞視㗎， 差唔多兩個。 亞炒到亞視。 唔係佢兩個男嘅主角差唔多先係樣嘅。 我唔記得雙最黑無線， 我口滑㗎。嚇！ 口 滑，我特衝啊都 係。但係。你最慘就係佢拖佢同足球選一樣咁賤，拖 產路唔係安達聰嘅。 我唔知啊，總之兩套嘢我睇咗都把幾火嘅。嗰條咁嘅路硬係行極都唔完，相聚黑硬係相聚唔到嗰一刻，個半刻都冇嘅。我都唔知，或者我成日想話，唔該你俾個結局我睇完就算啦。我又揾唔到個結局喎，而家嗰十幾年係算鬼數。 前有相聚黑，今有韓劇， 唔使講啦，攞你老命啊！真係，而家睇完嗰套咁嘅嘢，你冇話睇咗，我真係想鬧啊！你好心，你快啲搞掂啊！三爬兩半咪得咯，使唔使搞廿幾四十集啊？大佬，慘路， 慘路邊個？ 嗰條咁嘅路硬係行極都唔完，有冇又見到檸檬路、蘋果路喎？係得條橙路啫喎，啊！你吹漲睇 之後健康啲嘛？ 唔係睇完之後我係。你講乜？佢每集睇完之後唔知做乜嘢㗎？佢好似好有意思咁樣。 松本泉 係啦，松本泉唔係安達聰嘅，係完全唔同 style 嘅。O K， 好似江界 唔係安達聰嗰啲動畫咧，佢一定江界，佢一定要攬到 sport 嘅，佢一定要攬到 sport 嘅。O K， 但係個產路嗰個完全唔同，唔同 style。 我理佢產啲唔對路啦。我邊集仔你睇完教壞人嘅，唔怪之咁鬼多港女。睇完嗰兩套咁樣真係黐孖筋嘅，問你跳樓你唔跳樓？咩成日都冇結局嘅，唔知佢點樣點鬼樣拍嘅佢都。 咁另外仲有一套大家頭先都講咗少少嘅，一定要講高達啦。 高達一定要講啦。 高達呢個咧， 到而家都仲有，又係長壽節目。 高達咧，佢啱啱最近咧呢十年八年咧就出咗咧呢個咧係Gundam Origin， OK？ Gundam Origin 咧呢個咧係講翻高達嘅前傳 ，OK？Gundam Origin 咧，佢點解會有呢個 Gundam Origin 咧？就係因為安彦良和就畫咗呢個漫畫 ，OK， 畫咗呢個漫畫咧，呢、這個就出咗好耐噶啦，出起碼十年八年出咗噶啦 ，OK。 唔係不嬲都有嘅咩？ 咪十年八年咯。 唔知係咪啊？ 有。 唔係啊，唔止係咪啊？ 唔止啊。 Gundam 個漫畫唔止十年八年啊。 我講我緊咗 Gundam Origin。 哦 ，OK， 好食啦，要講翻。 咁所以我用中文翻俾你聽啊。OK，Gundam Origin 咧就係講翻佢漫畫裏面同動畫裏面有少少唔同嘅，動畫呢個係呢一兩年先出嘅啫。呢、這個漫畫咧就跟住講翻佢一年戰爭，就好似之前我哋喺無線睇嗰個動畫一樣，係咁樣都一路咁講翻落去啦。但係動畫呢個就唔同啦，動畫呢個勁啊，呢、這個係完全喎，呢、這個係前傳啊，講翻馬莎，即係主要暫時講咧。嚇！因為《Gundam Origin》呢個動畫暫時佢拍六集嘅，出六套嘅。 馬莎算唔算奸角啦？ 馬莎其實呢個你都要就講啦 ，OK？ 佢馬莎其實唔算奸角嘅，佢講翻馬莎個家族入邊咧，其實而家睇動畫入邊啊，或者我前睇嗰個馬莎咧，其實嗰個唔係馬莎嚟嘅， 係咩啊？ 其實係真嘅馬莎已經死咗啦。 哦， 你大家可以拎翻去睇下。 即係我想睇 喎。係啊，真嘅馬莎已經死咗啦 ，OK？ 係另外一個。另一個代替品嚟嘅，你一定要睇呢、這個，好睇嘅呢個。同埋呢個咧，我睇咗你可以點啊？同埋呢個咧，佢呢個係一個叫 OVA 劇場版嚟嘅，只係五十分鐘到啦。 長咯，真 係。但係佢放喺日本咧，佢係放喺戲院度播嘅。哇！啱啱佢拍完咧，係啱啱佢一年可以出一集定兩集嘅。啱啱最近日本就做完第五集。 要爆到撲街！ 而家出到 DVD 出到第四集啦。啱啱日本九月頭就上咗第五集。日本嗰個 box office 就排第八 ，OK， 跟住仲要延長幾個禮拜播 ，OK， 好受歡迎 ，OK， 最主要就係講智護嘅 story， 就講翻智護點樣形成，乜都唔使講，智護獨立啊嘛，獨立，即係地球住唔到，就啲人就搬去另外外星球啊嘛 ，OK， 咁就講翻馬莎嗰個家族，其實馬莎嘅家族係好細嘅啫，就同翻智護裏面咧勾心鬥角。 哦。 內控內戰。 馬生個老豆係 create 個智庫出嚟嘅 ，OK？ 跟住俾入邊嗰啲人咧有政治，呢個係講政治嘅鬥爭。其實我有講另外一集咧再講嘅 ，OK？ 嗯， 我知。咁咧呢個好好睇啊！呢個好睇啊！呢個係同埋咧打方面咧就唔係太多，但係咧佢講翻機動戰士係點樣製造出嚟嘅。 哇哇！真係唔知喎、 啊。係啊，機動戰士。所以但係呢個咧就講翻係。智護就比較多講翻智護嗰邊嘅，啱啱最近一兩集識去翻阿寶 ，OK， 咁啊一路續講咧，就變咗細細個馬生已經好成熟，因為佢見到佢老豆即係俾人點樣變，又鬥智鬥真俾人 即係上上哥個老豆咯， 係啦，啊嗱，大家可能你喺動畫時知道馬生個妹叫馬西啊嘛，係啦，咁啊同咁啊同同一即係喺同一兄妹嚟噶嘛， 馬生不嬲個喺我印象都係好冷靜嘅人㗎， 同埋另外一個原因就講呢段講咧。馬修點解成日要戴嗰個眼罩咧？佢呢度講翻 哦，我想知道啊。 係啊，呢度講翻啊。 係新眼高中嘅。 係啊，係啊。咁所以誒，你講 冇我無端端諗起一套漫畫，唔知你有冇睇過？啱啱播嘅叫做《你的名字》。 哦， 呢 套有啊，係 啊， 我有冇？ 呢套我想同大家好好睇。 好睇啊！但係嗰套我覺得係咪有 teenager 睇多啲咧？ 唔係嗰個 啊 ，Terry 可以講 嗰個其實愛情故事啊。 哦，係。 係佢嗰個愛情故事係有啲係誇張咗，即係又唔係誇張咧，但都幾感人個位。佢講係兩個唔同時空嘅。 啊係，我睇到個，我睇到出啦，係咪佢變咗另一個人啊？ 唔係變另，即 係上咗身啊！ 上身類似報夢咁樣啦，即係類似上身話咩事？係即係譬如講緊而家嘅你，咁有一日唔知咩事搭錯條線，咁係但早係早廿幾年前嘅女仔 connect 咗你。個精神咁就上到你身體，就可以救嗰個女仔。 我呢、這個呢條橋，我記得荷里活都拍過啲咁嘅戲咧。 但係嗰個就借一用愛情模式，就救翻條女。 如果你就中意日本嘅話，呢套係好睇，因為好多景嘅。佢呢套景咧就喺飛喺高山。 高山實景畫出嚟。 點畫出嚟？ 哦， 佢我新愛情。 如果睇 Blu-ray 咪好正。 正啊！ 佢嗰度之前仲有一套都 OK 嘅，都正嘅。嗰套叫老速五厘米。 我未出唔嚟，我睇過。 嗰、那個嗰、那個、就真係好嘅 touching， 嗰個係。 嗰度好睇啦，我覺得。 由青梅竹馬嘅愛情，然後到兩個到初中啦，然後分開咗。 分開咗。 浪蝶，因為一次意外，即係個火車個風吹走個風信，咁冇咗個contact 之後，各自生活。到廿幾歲大家出嚟做嘢，某一偶然喺條街度大家擦身而過。 擦身而過。 嗰下個感情。 即係個故事就係咁啦。 個故事係啦，就講。由相識般日青梅竹馬變到本來有機會相戀，但係因為陰差陽錯就不冇得一齊。然後再大家撞翻面嘅時候，即係可能已經唔認得咗，因為冇見幾廿年，變曬個樣。 叫秒速。 秒速。 秒速五速釐米。秒速五釐米。 係佢分開咗三個字。 佢嗰、那個那個景就係喺個車站度，即係個封面啊，係喺個車站嗰度嘅，係啊，火車站度嘅，幾得意嘅。佢個故事講出嚟，我睇咗，覺得唔錯。 我就想講翻，其實你頭先我哋講翻咁多套動畫咧，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初咧，即係相比翻而家嗰啲美日本嘅動畫咧，就差好遠啦。 我以前好睇好， 以前好勁 啊！我都之前都話，而家啲動畫唔係俾細路仔睇嘅，其實 係咯。而家動畫你話唔 睇啊？嗱，嗰個例子有幾多長處？根本唔攬係俾細路仔睇。你講 Eva， 佢講緊心理學嘅。 Eva 已經好係之前好耐㗎啦。 佢而家佢講就算後期啊，講緊開始打第十三次圖，然後講到阿定真寺同阿凌波麗居實行到呢個人類保護計劃之後，成個之後佢講嘅 main topic 係講緊呢個唯心論。 嗯。 你呢個小朋友會知嘅啫。 我就知，但係如果除咗你， 然後就講千年金錯事啦，全部講念金術嘅。 哦，係啊！ 你揾個靚姐識條毛咩？佢有一幕第一集， 但係佢點解做嚟咁靚仔嘅？ 佢講佢個靚仔，即係個男主角霍德華，香港出佢可以攬住本書一個十幾歲咧，即係點會講得出一個人類嘅化學成分先？一個成人嘅化學成分比例， 嗯， 我諗你小學生唔識嘅，所以呢個劇都唔係俾小朋友睇。而 even 你到而家， 咁呢個嗰個咩 Attack on Titan 咧？ 邊個？ 即係嗰個咩啊？ 進擊的巨人。 我進擊的巨人其實嗰個就。是 反而它顯示了這個弱肉強食的類似和報復的心靈、 嗯嗯、還 有反而它進擊的我就沒有太過看得太長、 哦、 但不過它都是說、個老爸找個兒子做了實驗個兒子不知道然後後期就無意識就變成巨人、 哦、 然後就巨人就進攻那些人類然後再找回為什麼有巨人出來然後歸於原來那個男主角的老爸然後原來 翻個人都係人嚟嘅，然後個男主角好似話要保護保護翻人類，保護翻嗰班個人，又帶嚟到啲內心戲咯。 係咯，咁但係睇翻你頭先你講嗰除咗嗰幾套之外，其實都好即係 compare 翻我哋頭先之前講嗰啲。 我哋有一個人冇講到 邊個？ 宮崎駿。 哦，佢仲一定天空之城， 宮崎駿先，但我哋開一集再講啦。 佢嗰個係教育性好重。 係啊，哇！仆街，宮崎駿成日話退休都唔退休啊嘛，呢條友。 談校長，談校長夠啊個咩啦？ 佢冇話退休，佢淨係話自己廿五歲啫。 談校長六啊幾，宮崎駿八啊幾唔同，大佬。 談校長從來冇話退休。宮 崎駿咧有啲真係好睇。 宮崎駿又勁有 音樂又好聽。 咧，我試下宮崎駿咧， 佢有咩今日佢揾啊？ 佢呢個我哋美國戲院呢度咧，呢排成日都喺戲院上班嘅。你睇 Facebook 佢有宣傳嘅。 我就成打翻成套宮崎駿有曬咯。 係咯，我都有喺戲院上面上翻。其實你可以帶翻你自己嘅仔睇，因為我哋仔女嗰啲未睇過呢啲噶嘛，我帶翻戲院嘅 Big Screen 度睇啊。 呢啲其實好有用。好似風之谷啊， 風之谷啊， 黑兒童城堡啦，保育保護。然後黑兒龍城堡係咯，就講 我只睇過黑兒 天與千尋， 天與千尋咯。 哦，天與千尋佢講到佢話， 天與千尋係難明少少嘅。 啊係，佢有一幕係千尋同佢老豆老母叫佢唔好食嘢嗰度，嗰個幕其實嗰度反映咗呢個人類個靚妹，即係嗰兩老嗰兩 食完啲豬啊， 係一個就貪心， 係 而千尋就叫佢唔好食，就叫佢貪心，跟住後面變佢老豆老母變豬啊嘛。係 啊， 跟住好似係又話千尋本身已經死咗噶啦，即係出面坊間啲人講話，千尋其實千尋有入睡嗰班已經死緊咗嘅啫。 哦， 都揾到龍貓都話咩啦？龍貓佢都話講兩個女主角，嗰兩個女妹都係死咗嘅啫。 嗯， 佢因為你要死人，一個死咗 先見到 龍貓咁啊，先見到 貓。哦，算到。 佢因為龍貓就係個死神嚟 嘅。但係佢又個表好似冇講到㗎，係嘛？ 冇，佢係後期即係出面坊間啲人講。 佢好隱晦咁講嘢㗎。 隱晦。 即係佢宮崎駿就講到死亡，其實。唔係咩回事 咧？因為佢個妹係首先揾到隻龍貓噶嘛，因為佢家姐揾佢妹時候就揾到阿妹對鞋啫嘛，跟住全村人就以為死咗啊嘛。 唔係你宮崎駿嗰啲勁到喺奧斯卡要頒個獎俾佢， 佢真係好， 佢教育性好， 同埋《千與千尋》係攞最佳動畫噶，好似係奧斯卡嚇，真係唔係嘢少噶嘛，係咯，所以佢唔需要退休啦。OK， 咁另外頭先你講高達啊嘛，高達另外一套我就介紹啦，呢個又係勁嘢。呢個咧就同呢個《Gundam Origin》完全唔同噶啦 ，OK？ 呢個就是打噶啦，但係打得明明咧有政治意味嘅，因為就講翻一個 side story 嘅，即係同嗰啲一零戰爭啊咩佢之前嗰啲咧係完全唔同嘅 ，OK？ 呢個就係講自護，但係佢成套戲裏邊咧，呢個 Thunderbolt 呢個咧，佢又分開電影版，我揸住呢個係電影嚟嘅 ，OK？ 即係電影或者劇場版啦 ，OK？ 佢有電視版嘅 ，OK？ 呢個就係劇場版嚟嘅 ，OK？ 大約一個鐘頭十分鐘到啦 ，OK， 就成套戲就講分開一半，又講自護，又講呢個聯邦軍嘅 ，OK， 即係冇話邊個好人邊個壞人 ，OK， 咁咧，但係入邊打得好勁嘅 ，OK， 但係入邊咧佢有好多隱晦嘅政治説話，因為咧佢收尾嗰度咧， 哦呀，邊啲人打邊啲人啊？ 未啊，全部新主角嚟嘅，但係第一係自護打。 有冇揸鼓喺度睇嘅？ 有好勁， 自護少啲一定有揸鼓。 最一樣嘢就係話咧，自護裡面嗰個男主角咧，收尾咧。要斬曬佢手，斬曬佢腳咧，你控制嗰個最新嘅揸鼓， 咁撚癲啊！ 係啊，呢個好撚勁，好撚好睇啊，大佬！呢個出咗好耐嘅。 你其實揸鼓撚勁喎，係咪啊？ 唔係，你睇翻呢個，你睇翻呢個《Gundam Origin》嚟講啊。 其實我勁唔勁嘅，我咁多人睇到教曬姐嘅啫。 唔係，佢收尾就係呢度講咧，就話收尾佢有一個 即係斬手腳先揸到揸。 係啦，嗰個揸鼓係即係好似紅水星咁樣嘅。O.K. 紅水星啊，馬莎拉個紅水星嗰架啊嘛，佢就係呢個改良型號嘅 O.K. 但係呢個咧仲有續集嘅 O.K. 呢個只不過但係好勁好睇嘅呢個打得勁啊！ 睇呢個先啦， 睇呢個先係啦。呢個係呢個 opposite， 但係呢個你係講政治性，呢個打就全集都係打嘅，打得好勁嘅。 我想知道佢嘅馬莎 係啊，馬莎同埋你講翻入邊咧，呢度入邊好多你之前睇封面咧，好多你之前動畫裡面睇嗰啲一年之後。字幕裏面好多你佢見過嗰啲人物噶嘛，佢講翻嗰啲人物點樣出嚟嘅 ，OK？ 黑色三明星點出翻嚟？黑色三明星記得啊？ 記得 啊！大魔嗰個嘛 ，OK？ 跟住有嗰啲 日本賣噶， 呢個係我喺呢個正版喺日本超級市場嗰度咧，佢有間日本人賣噶嘛 ，OK？ 呢個喺嗰個 Mizuno 嗰度嘛 ，OK？ 喺 Costa Mesa 嗰度賣 ，OK？ 哇，好睇！但係呢個真係呢個阿 Terry 可以攞翻嚟睇啊！呢個咧。呢個真係打得勁啊！呢個真係我 recommend 啊，同埋要好期待佢下一集啊 ，OK？ 我啲音響得唔得啊？呢個 嚇 音響得唔得啊？ 都得㗎，掂啊，音響得㗎，5.1 佢嗰個 OK， 同埋呢個好清㗎，真係就算唔睇 Blu-ray 嘅 DVD 都畫面都打好正㗎 OK。同埋一開頭咧，呢度咧開頭咧就咧講揸佢咧匿埋你高達未有好多嗰啲人造衛星嘅成個市鎮嗰啲咧，即係聚會咧，嗰啲揸佢匿埋咗入邊咧，就做 sniper 喺度襲擊嗰啲吉姆喎。 咁 乸正，係啊，波拉勁啊，屌你！ 咁呢個要睇㗎啦喎。 係啊，好睇啊！我啱啱今日啱啱嚟之前又重温咗一次啊，屌你，好撚勁啊真係！ 哇！咁其實高達應該由跟緊 G 之後，其實好多都偏向翻講政治嘅，好多開始。 就算你講翻跟緊二式或者跟緊 你二式已經係前咯，前個 G 機動武鬥傳。 唔係佢出好多嗰啲劇場版跟緊咩啊？星塵回憶啊！ 我哋記得應該仲係再回翻個係咩咧 ？RX 782同埋呢個 Setter 嗰個。 係啦，同埋另外一個係08MS 小隊嗰個又好睇啦。 我講緊 G 跟緊。 係咯。 God 跟緊之後。是講緊《Gundam Destiny》、 《 Freedom》、《Strike》。 哦，嗰啲好後啲。 佢個後期佢都係講緊 正。Turning Gundam 咧 ？Turning Gundam 係其實嗰個咧，佢係講緊，反而嗰個我反而覺得佢有少似係冇咁多政治嘢，亦都冇咁多咩其他嘅純粹係，因為嗰個 Turning Gundam 係講緊出嚟之後個男主角跟住見到咩世界黑暗歷史要改寫翻個歷史啫。所以先嗰個其實都係另一回事。但不如講緊係Sith 和 Destiny 那裡呢，他就好像剛才你說 Thunderbolt， 他就是 Thunderbolt， 他就說了起初自護即是聯邦軍都是跟自護對打的，然後期到中美啦，即因為他有兩個區，那裡有兩個區，一個叫 Asila， 一個叫 Killa， Asila 就是聯邦軍的， Killa 就是Asila自護， Killa 因為陰差陽錯好像阿寶那樣就入了聯邦軍，咁兩個好朋友就因為就咁樣就變咗敵人對打，然後就因為某啲事兩個，然後插出個第三軍就叫奧寶，嗰、那個係中亞國家嚟嘅，咁佢哋兩個大家因為要保護奧寶之後，咁變咗大家都要同自己嘅對軍打，即係聯邦軍要同翻 Kira 同翻聯邦軍打，阿斯拿又要同自護軍打，然後有時大家兩個撈亂一齊所以都有少少係中唔係中，間唔係間，變咗。 但係如果你講翻，但係你個新嗰啲Gundam咧，但我覺得都係舊嗰啲Gundam嗰啲設定啊，啲靚啲喎，即係嗰啲。 Based on 你因為你 based on RX 782嗰個 system 係咁做出嚟。 同埋我覺得 佢有個表係有進化出嚟。 反而我又唔係好中意高達，我係中意揸鼓，唔知點解。我覺得揸鼓正啲，就中意即係自護嗰邊嗰啲機械人正啲喎。 最靚咪紅水星或者綠色嘅揸鼓。 召冇咗只腳，嗰個臨尾馬莎揸嗰都勁啦，係咪先？同埋召後尾揸嗰個木哥係唔係完成版？應該有隻腳嘅大佬。佢臨尾係試驗嗰時揸出去嗰時同佢練過咋，都已經贏到開行嘅大佬啊！所以佢同埋中間嗰啲好多召後嗰邊嗰啲機械都好正㗎， 靚好靚。 咁啊好啦，咁我哋嗱今集咧就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咧仲有好多未講嘅，咁我哋揾日下集再講下，譬如我哋做啲蒙面超人啊，美國傳統嘅鹹蛋超人又未講啦，呢啲大家認知噶啦，到今時今日仲有得睇，咁啊到美國嘅 superhero 啦， 美國 superhero 我想介紹呢套正啊，呢套咧係 Flash Paradox， 啱啱最近睇咗 ，OK， 其實呢個出咗好耐啦 ，OK， 就會好快講啦。其實如果你講翻美國。而家講緊動畫嘅話咧，美國動畫咧有少少已經係蓋過日本動畫噶啦，因為佢美國動畫出好多咧，同埋咧係成 日。最緊要就係美國嘅動畫呢家好大嘅搬上大銀幕啊！係 啊， 呢家已經係蓋過曬 啦。畫工成熟咗， 係啊，同埋呢個係成人，呢個係大人睇嘅，呢啲唔係話好似我哋細細個睇嗰啲咩正義堂勇士嗰啲咧，係俾小朋友睇。呢個咧係講咧，收尾閃電俠咧，佢要翻去以前咧救翻佢阿媽。但係點知一翻去真係改變咗歷史喎，嗰歷史就變好撚大鑊 ，OK？ 好大鑊之餘咧，變咗咧啊潛水入同温德姆人開片啊！ 哇， 係啊，呢個佢入邊有個獨立嘅叫 Flashpoint，Paradox 係啦。同埋咧，我要睇多，我要翻翻開頭睇翻得睇多一次，要先稍微明少少，因為嗰個 timeline 唔同噶嘛 ，OK？ 同埋收尾講翻咧 ，Batman 咧，啊 Bruce Wayne 係死咗嘅，佢老豆冇死嘅。他老豆變咗 Batman 啊！ 我依呢個反而我上網有 search 過，佢話 DC 其實而家 DC 同 Marvel 佢哋好興就攞呢個平衡宇宙理論嚟做嘅。 係啦， 同埋呢個咧，佢咧閃電俠將會拍一個自己嘅真人嘅電影啊嘛，因為佢見到 Wonder Woman 收錢啊嘛，收錢啊嘛 ，OK。 咁咧，運收錢又唔同，佢大波多人睇啫。 唔係，咁佢都係食住肉勢啊嘛。成日咁佢見到 DC 你呢套戲賣得啊嘛，咁佢就 佢覺得係抽。 小蝙蝠就出翻另外一套自己嘅電影，就跟翻呢個 storyline， 好似話就跟翻呢個 Paradox。 佢諗佢都要為咗套咩啫？DC Justice 咁啊 ，Justice Infinity 啫。係啦，咁我哋呢啲咧就留翻下一集再講啦。我哋就好啊。咁啊，今集我哋到呢度為止。咁你下集再同大家再用翻講下回憶同埋呢樣嘢嘅動畫。 好期待啊！好多嘢講。 好期待《蒙面超人》同埋《鹹蛋超人》啦。我哋下集。 蒙面超人、鹹蛋超人仲有咩啊？唔係， 其實 《蒙面超人》另外嗰啲咧咩《復魔三劍俠》記得啊，《 電腦奇俠》係啦，《 電腦奇俠》啊， 仲有好多嘅，係啦， 嗰系列叫特首。 咁啊，如果觀眾有呢啲咁嘅資料咧，歡迎掟啲上嚟俾我哋。好，咁我哋今日到呢度為止，係咁先，拜拜。 拜拜。